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68集。冉姐想，你们冷静一下。宴请的地点，程木在刚回国的时候就准备好了。毕竟云顶酒店客源太广，预定的排队听说已经在一个月之后了。为了给年轻人玩，陈管家把时间划分了一下，定在了下午六点，然后开始一个个通知他的那些同学。乔家，乔生接完电话终于从床上爬起来了。他坐在床上思考了一下人生，然后随手给徐瑶光发了一条短信。 冉姐的喜宴，回不？ 很快就得到了对方否定的回答。 不来。 京城徐家正是午饭。徐瑶光高考完第二天就回了京城。 今天云城的高考成绩要出了。 徐管家站在徐瑶光身侧低声询问。 您的成绩查了没？ 没。 徐瑶光放下手机，他吃完饭又放下筷子，眉目清冷。他知道今天出高考成绩，不过也没有查，他的预测分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看了一眼手机，跟秦宇的聊天记录在乔生下面。秦宇这次理综分数不足280，至于理综单科成绩看不出来。徐瑶光也询问了潘明月的理综单科，几乎没有过280分的。今年的题目确实难。徐管家听着徐瑶光的也不奇怪，徐家从上往下数就没有出现过学渣，尤其徐瑶光这一辈几乎都是碾压同一辈分的人长大的。就算他这次考到了全国卷的状元，徐管家跟京城这些人都不会太过惊异，只会觉得理所当然。 这次全国卷是京大那几所高校联名出的。嗯。 徐管家见徐瑶光吃完了，就让人把碗筷撤下去。听到这一句，徐瑶光的眸色终于有了些许变化，他抬了抬头。 周校长他们。 徐管家颔首。一直没有去查分的徐瑶光这会儿有些坐不住，他拿着手机走回自己的房间，开了电脑。徐管家就知道他去查高考分数了，想了想也跟在他身后。徐瑶光记得自己的考号。徐管家到的时候，网页上成绩已经刷新出来了。 732。 徐管家站在徐瑶光身后，看着刷新出来的成绩满意的笑笑。只是在看到省排名二的时候，他十分震惊。 这分数只是第二？ 几大高校联名出的题目，用级别划分一下，就是那些年轻人所说的噩梦级别的难度。徐管家自然知道能够考到732，对于徐瑶光来说都能称得上是优秀。省第二确实让徐管家惊讶。徐瑶光的目光看着这分数好久，脑海中的光明明灭灭。高考之后，他也想起来秦冉用右手画过板报这一点。想到这里，他直接拿起手机翻到乔生的消息，询问他秦冉的成绩。乔生回得干脆利落，直接把秦冉分数的截图给发了过来。这截图在横川一中论坛上早就火了，连微博网络上都开始传这张图了。徐瑶光直接点开，徐管家就站在他身侧，自然也看到了成绩，忍不住开口。 总分747，今年的全国卷状元。 我回一趟云城。 徐瑶光看了半晌，直接拉开凳子站起身。下午5:40，酒班的人就陆陆续续地来到云顶酒店。云顶酒店顶层全都被陈管家豪气万丈地包下来了。酒班的人在娱乐设施很足的酒店包厢。这些学生们的交集，程俊就没有参与。 主要是陈管家觉得程俊一去可能会影响那些年轻人的积极性。秦冉推开门进去的时候，原本以为能够看到一大堆人嬉闹的场面，然而包厢里面却是安静异常。包厢里的人坐在凳子上的坐在凳子上，坐在沙发上的坐在沙发上，包厢内灯光很足，能够看到所有人的表情都挺严肃的。八个服务员显然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，分站在两边，似乎有些不知所措，直到看到陈管家跟秦冉的身影才松了一口气，询问似的看向他们。秦冉是直奔这间包厢来的，他头上还戴着鸭舌帽，看到这一幕，他默默地扯下了头上的帽子，清了清嗓子。不是，你们冷静一下。陈管家一愣，他不太清楚酒班人的性格，这会儿一看好像酒班人都特别生气啊。他不由有些后悔去请这些人来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看向秦冉那边，有些紧张地开口。 秦，冷静不了。哎，你不带我上至尊九星，这件事就不能完。 一句话还没说完，乔生的声音就当先炸起来。班长不甘示弱道， 我也想去看看至尊段位的风景， 我必须得有姓名。 我操，原来还有这等好事等着我吗？ 叫嚣的大多数是男生，女生们也太久绷不住了，笑倒在沙发上。秦冉熟门熟路的说道，人太多了，异性吧。 哎，不行，我们是那种异性就能收买的人吗？ 秦冉拉开一张椅子坐上，双手环胸，抬抬下巴。一人一张神牌，班长带头十分恭敬地给秦冉倒了一杯茶。 冉姐，我们慢慢来，不急，神牌不神牌的无所谓，带我们上九星你也太累了，异星就行，主要我们也喜欢待在异星。 陈管家一脸懵逼地看着酒班的这群人。 What the fuck， 神牌是啥玩意儿？ 他原本以为秦冉可能要跟这群人打一架，这就解决了。陈管家，你先去对面吧。秦冉接过班长的茶，这才看向陈管家，让他先出去。陈管家一脸懵逼地出了大包厢，又一脸懵逼地进了小包厢。小包厢内，陈老爷子换了一套衣服，正襟危坐着。因为时间紧急，宁晴也没有订到什么好包厢，就在十八层楼的大厅。秦宇这个面子，林家人一定会给。秦宇也邀请了原先一班的学生，能来的只有寥寥几个，剩下的都是林家的商业对象。至于宁家老舅妈那些亲戚，因为时间问题，宁晴就只打电话通知了，并没有一个个的邀请过来。秦宇高考大捷，又是现在京城小提琴协会的红人，就算是林婉也一大早就放下了手边的事情，从京城匆匆忙忙赶回来了。林婉毕竟是京城沈家的人，跟林家其他人不同，宁晴跟秦宇亲自去机场接了。秦宇跟林婉坐在车后座，宁晴坐在副驾驶。 我在京城也有些听说，这次高考很受几大高校重视。 林婉听说了秦宇的成绩，微微眯眼。 你这成绩考艺术生的话，京大应该是够了。 Y 省每年理科分数位列在前200名的才能进京大，秦宇这排名进京大够呛，但走艺术生绰绰有余。再加上秦宇还是戴然的徒弟，更是加分项目。宁晴露了个笑脸，言辞间有些骄傲地说道， 雨儿刚刚也打电话给他的老师了，他老师也很满意。 林婉看了宁晴一眼，伸手将头发拢到耳后，笑道， 话说起来，我记得秦冉今年也高考吧，他考得如何？ 孟家跟秦冉受伤的事情被封锁起来， 牵涉太多。林婉只知道孟家失事，却不知道这里面还跟秦冉有关系。宁晴一愣，今天一天他都在跟宁家、林家这些亲戚打电话，还真忘了秦冉今年也参加高考。这种时候提起这个，他笑容淡了些许，心思也微微发沉，想起了他跟秦冉几乎磨合不了的关系，抿唇道， 他手出了点问题，今年没有办法参加高考。 是吗？ 林婉淡淡一笑，没再说话。他跟秦冉闹过不愉快，自然也知道秦冉是个混混，这会儿提起这个，明显是有些看热闹的语气。宁晴的脸色稍稍显得僵硬。至于秦宇，成绩下来过后，他一心就想着京城小提琴协会今年的提名名额，若不是林婉提起秦冉，他都忘记秦冉这个人了。至于秦冉考多少，现在的他根本就不关心，也不在意。林家的车停在酒店停车场，现在酒店喜宴都会在大门口的荧幕上挂上贺词，多人的话就轮番播放。新婚贺词、婴童周岁贺词、寿宴贺词、高考贺词，今晚大多是云城考得好的高考分数贺词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